系啊，我想 问 下， 系啊，吓， 通常系几月光做噶？ 嗱，你讲红菜头系咪咧吓？红菜头咧就系冬天嘅植物嚟嘅，即系话咧，一般人咧就系八月到落种啦。咁啊，到十一月咧喺香港咧就收红菜头，就食到两二月三月到嘅啫，咁咯。而家应该过做噶啦，不过仲有嘅，你知咧，而家我哋仲有好多其他嘅产地来源啦，你都买到嘅。嗯， 系咯，而家见到好多 红菜头。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不过不时不食咯，啊，最有益嘅咧，都系喺最冻嗰几个月食咯，红菜头呢样嘢啊，吓。 唔该晒你啊，博士，拜拜。 好，多谢你。 好。